第184集，吃火锅。 薛远撩撩袍子，行云流水地整理好了自己，然后大步走到窗前，弯身行礼。 圣上怎么在这处？ 你在做什么？ 臣前两日睡时，并没有在卧房中休息，太热，睡不惯。今日见圣上睡得如此沉，才心中有些好奇，想看一看这炕床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。 想看看炕床是怎么做出来的，就是去拿鼻子闻。 臣还真的没有闻到被褥被烧焦的味道。 薛信还有功夫去琢磨炕床，你给朕刻的木雕应该也好了吧？ 那木雕没有这么快就能好，圣上等臣两日，等好了臣亲自送到宫中。 身上的热气降了下来，顾元白余光瞥过那个床，干净整洁的床上已经横了一道又一道山峦叠嶂般的褶子，这些褶子或深或浅，上面已经没有人，却又好像还留着人一般。圣上盯着床的目光直直，薛远回头也顺着看去，喉结滚动。 炕床好闻吗？ 香极了。 啊，圣上。 薛信，朕也觉得香极了。 顾元白说完，又是云淡风轻一笑。薛远愣愣地看着他，半晌回不过来神。 啊，薛大人，你鼻子出血了。 薛远被压着去由大夫把脉，离家五个月，薛老夫人和薛夫人如今正是挂念他的时候。即便看上去只是因为火气太盛而出了鼻血，两位长辈却不见大夫不放心。顾元白坐在石桌旁，姿态悠然地品着茶，只是品着品着，余光见到薛远仰着头堵着鼻子的样子，唇角便流露出了笑意，止也止不住地沉沉笑了起来。 哼，有趣，好玩。 一旁的大夫瞧见这么多气势不凡的人在这里，却还是没有忍住对大公子絮絮叨叨： 如今明明还没立春，天还冷着呢，怎么大公子你就肝火如此旺盛，虚火如此急躁呢？ 圣上从宫中带出来的御医也在一旁扶着胡子，笑呵呵地凑着热闹。 薛大人的面相就能瞧出体内火气有多大了，如今外有寒气入内，冷热相抗之下，这夜里睡觉岂不是难受？ 两个问话问下来，薛远眼皮都不耷拉一下。薛远火气大是常事，他在军中要时时操练，倒是能把火气消下去，但顾元白就在身边时，却是怎么也消不下去的。大夫给开了清热解毒的中药，等人走了，顾元白才站起身，勾了勾唇。 田福寿，朕前些日子让铁匠打出来的锅好了没？ 好了，来人呐，把锅拿上来。 田福生连忙道了一声好了，便让人去将铁锅给拿了上来。薛远上前一看，铁锅如同一个太极图，分为了内外两半。 圣上，这是 晚膳便看他了，只可惜这个新花肴薛心却是没法吃了。 前两日顾元白就想吃顿火锅来出出汗了，但今日休沐才算是真的有时间。他抬头看了眼天色，太阳还高悬在空，料汤现在做到天色昏暗下来时，应当正是醇香口味。 圣上，臣为何没法吃？ 朕怕你吃了又能流出来一碗血。这东西上火，所以薛大人还是看看就罢了，别吃了。 身后御膳房的人上前来取过铁锅，他们早在半个月前就听闻圣上想要吃一种名为火锅的东西。御膳房的主事曾亲自问过圣上，询问这火锅是什么一番味道。在琢磨了半个月之后，他们总算是做出了些成效，圣上这才迫不及待，休沐便带上了东西。薛远无所谓一笑，不以为意。但等夜晚天色稍暗， 无烟炭火烧着铁锅，而铁锅中的汤水沸腾，散发着奇异香味时，他却忍不住肚中轰鸣，口中唾液一出，谁还管上不上火的事，直接上前一坐，腰背挺直，风雨不动。锅中的浓汤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醇厚如羊奶般的浓汤，一个是红艳如染了花枝一般的浓汤。薛远闻了闻，好像从香味之中闻出了辣味，还有一种奇妙的酸中带甜，甜中带酸，但却极其让人胃口大开的味道。 圣上，这红色的是什么？ 顾元白正在让人将肉削成如纸片一般薄的程度，也不抬眼皮，好似没有听到薛远的话。薛远微微挑眉，看着拿着刀对着肉的厨子一脸为难的表情，他笑了一声，起身接过肉，小刀在手里换了一圈，将火光映在鲜肉之上。 哼，如纸片一般薄，也应当只有臣能办到了。 顾元白这才抬眸看他，圣上的侧脸在火光之中明明暗暗，映照出暖黄的光来。 臣给您削肉，您多看臣两眼就够。 火锅想要好吃，就得在汤底和料碗上下功夫。顾元白让人上了最简单的香料，这时还没有辣椒，便拿着八角、葱段、姜丝与花椒过铁锅一焯，便以醋料为底，这就混上了一些微香辣味道和酸醋味，再撒上一些青嫩的小葱段，青色点深水，这便成了。顾元白吃不得刺激味的，火锅中的辣也是提味，料子是番茄料，因此蘸料之中的辣味也极其少，甚至没有。薛远面前的蘸料味道要重一些，正好这时没有风，火锅便放在院子之中，用起来别有一番风味。薛远吃了几口，头上的汗就跟着冒了出来，一桌子的菜都要被他包圆了。 畅快， 这个蘸料做得实在是好，口口开胃，吃饱后也停不下来。顾元白的自制力还好，八分饱就放下了筷，等他筷子一放下，对面大汗淋漓的薛远就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不吃了， 饱了。 薛远伸手将他的蘸料拿走，又将桌上的肉一股脑地扔进了锅里。他当真是只喜欢肉不喜欢素。顾元白故意说， 薛心怎么不吃菜啊？ 哎， 薛远叹了口气，于是筷子一转，夹了一个菜叶出来。他对番茄锅的口味适应良好，与清汤一比，更喜欢染了番茄味道的肉菜。两个人吃了这一会儿功夫，沸腾的热锅香味便溢满了整个院子。候在这里的人时不时暗中吞咽几口口水，被勾的馋虫都跑了出来。顾元白瞧着众人的眼色，侧头交代田福生： 等一会儿朕休息了，你带着他们好好吃上一顿，料子就用先前剩下的，不用近身伺候。 谢圣上赏赐。 圣上的这铁锅有些意思啊，吃起来更有意思，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和那个炕床一样，成为百官宗亲们追捧的好物了。 但这汤料就是独此一份了， 臣也是沾了圣上的福。说起铁锅，圣上，与游牧人边关互市时，绝不可交易铁器。 这自然不能忘记，大恒商人不准贩卖给游牧人任何铁制物，即便是菜刀，也只允许游牧人以旧菜刀前来更换新菜刀。这些细节早已在薛老将军前行时，顾元白便一一嘱咐过他，此时心中不慌不急。 是该如此。 薛远看了他一眼，笑了。 看样子，是臣白说了一句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